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就 絕對離地， 講上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識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播音播頻道， 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住播音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繼續就係業績啊，係咪啊？ 係咯，講啲業績啦。今個禮拜就唔係即係嚟緊啦，嚟緊就七八啦、九四一啦，兩隻叫做大嘅公佈業績啦。 七八啊，業績啊，應該點講啊？冇乜驚喜啩？ 應該冇啩？ 但係就反為就炒嗰啲， 唔係個問題有冇啲message 帶到嘅？因為之前啦、一路講緊攞唔到個民營銀行嘅牌嘛，咁啊，唔係之前講緊話一路都攞唔到，咁但係其中有一日就一單冇乜人顧到嘅 news 就話佢發到啦咁樣成，咁之後就一路都冇，睇下佢會唔會講咯。 但係如果你話好擔心即係騰訊個業績出事，咁咪會冧落嚟啊咁樣，我覺得呢個擔心係可以理解嘅。 我諗有翻十個， 因為畢竟130多蚊， 係咯，十幾蚊。10% 好簡單啫，13蚊係咪啊？ 即係上多 10% 落翻 10% 啦。 又係，又好 即係你炒定咗上先。 咁即係你就要賭一樣嘢啦。即係我覺得呢兩隻咧都要賭一樣嘢，就係佢出業績嘅時候，假設佢又會有啲記者會或者乜乜叉叉嘅嘢嘅話咧，佢個重點會擺喺邊度啦？ 嗯， 騰訊個重點會擺喺自己業績嗰度咧，其實係冇嘢好講嘅。啲記者亦都冇乜興趣問呢啲嘢嘅。記者反為我覺得會有興趣問嘅咧，就係佢周邊嘅收收埋埋嗰啲嘢啦，包括阿里巴巴嗰扎啦。 嗯， 即係譬如近排又多人借翻只1060啦。 嗯， 嗰只咩文化咩 Kilikla 淨係241啊，淨係745，唉，我都唔記得曬。哇！我而家嗰啲呢排個老人痴呆症已經去到極致啊，完全唔記得 number。因為即係一定會好多人問，就係話：喂，你收埋咁多殼，之前又諗過咁多嘢。 中國國家文化產業啊，745係。 745係，係啦，中國文化。仲有一隻噶，系搞電影噶。 二幾啊？你講多次。 1060係嘛？阿希少都喺度啦，咁阿希少可以幫我。 阿里影業啊，就係。 阿里影業。 O K。 啊，呢隻真係咧，應該多人問噶啦，多人問騰訊問阿里嘅嘢，就係問呢隻嘢多啦。 嗯。 因為阿里影業就係我好有興趣啦，即係唔係好有興趣買喎？因為佢知唔知佢搞咩阿里影業？我唔知係真定堅定流啦。 嗯。 每人夾1000蚊， 哦，就係嗰個，就係呢個， 應該就係會擺落呢度嘅，應該會幾激嘅呢只嘢。 但係騰訊嘅， 唔係呢只阿里巴巴嘅， 我就係奇怪啦。 咁啊，即係一定會有人問，喂，阿里巴巴會搞呢咁樣喎，你騰訊有冇興趣搞啊？咁樣一定會有人問噶嘛。 另外個馬生搞喎，阿馬生你搞唔搞？ 係啊，即係如果記者會嘅時候係可以俾人咁 free 去問嘅話， 嗯， 咁所以如果你話，我真係擔心騰訊個業績冇乜亮點，咁咪炒下呢啲咯，睇下佢搏咪嘅時候會唔會講呢啲啦。因為即係其實即係確實有需要講下嘅，呢啲殼啊收收埋埋咁多，大家鬥爭。爭完之後你就又唔知點咁喎，而家你搞與唔搞又唔知喎，咁你係時候要交代下嘅。 哇！最怕佢唔係，我成日都覺得佢攞咗民營銀行牌之後咧，嗰嚿嘢係唔知佢想諗點樣搞 嘅。哦，咁你始終去做咁多電子商貿，有間銀行打底嘅好好多嘅， 嗯， 方便好多嘅。 係啊，即 係絕對有利嘅，絕對有利嘅。 即係可能個 你問下亞馬遜想唔想搞間銀行，係嘛？佢、都想搞噶，不过美国嘅银行竞争咁大，佢惊唔够人竞争啫。 嗯、 中国嘅银行竞争咁细，应该冇问题嘅。 O K， 咁至于941一样系啦。咁、近排唔识喐噶，因为即系出完个联通个业绩， 嗯、 大家都唔敢买啦，系咪？咁啊，但系即系都系啦。 都仲硬正喎，85。 记者会或者系出嚟讲嘢嘅时候，亦都系未必将个 focus 就会摆喺自己嘅业绩嗰度噶啦。 941梗係一定，我諗一定會擺喺鐵塔公司嗰度㗎啦。即係啲人會問啊，幾時開啊？個安排點㗎？係咪真係好慳好多錢啊？咁啊，哔哩吧啦 click click 咁嘅嘢啦。咁啊，我唔記得之前有冇節目依度講過啦，就係話佢三間公司都 compromise 咗一條數㗎啦，就係話鐵塔公司嘅成立咧，淨係喺嗰啲基站嗰度咧，一年都可以慳300亿。咁我記得幾個禮拜前咧。我一定喺呢度讲过嘅，我冇喺其他地方讲过，一定系噶啦。就话咧，其实铁塔公司嘅成立咧，净系三间公司，净系中国联通，唔系中国移动嘅电费咧，一年都可以悭到100亿咁滞嘅。 系啊， 咁所以嗰个夹夹埋埋可以悭好多钱。咁啊，所以睇下佢会唔会讲铁塔公司啦。吓，咁我觉得即系中移动，你嗰个手痕嘅话，你都可以试一试嘅，84、85蚊呢啲位。试一试嘅，吓 OK 啊，叶姐呢排都开心啊。出嚟嘅时候，无论富与贵，咁啊股价都识喐嘅，咪好咯。 睇下啦，我觉得正常地要调整嘅话，就应该真系即系7、8要调整下嘅。 哎呀，都唔好望佢调得太多啊，大佬。 但系癫嘅。但系个人希望嘅就系只941再冲多。 唔系你腾讯好难调得咁多啊，因为你始终有个沪港通啦。即係一調得多咧，即係一有個勢想調落嚟咧，啲大户大佬唔俾佢調，但係個勢想調咧，佢哋好容易講嘅，即係話哇滬港通出嚟啦，啲國內人咧就最中意買就係騰訊啦，因為而家就牽緊啦，話國內人最中意就買一啲嘅新經濟股，咁啊香港新經濟股嘅代表一定係騰訊啦，係咪？咁啊所以騰訊你話。沽落去好冇咧，即系 short 落去好冇咧，唔好啊，唔好乱嚟嘅啫，一个沪港通都整死你。 系啊， 咁另一样嘢又可以讲下嘅，就系、是、呢个嘅715和记港乐就卖咗俾深圳嘅泛海集团啊，咁啊好，因为呢单嘢就同之前我讲嗰个嘅盈科地产啊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啦，都系李嘉诚旗下嘅公司。即李嘉诚旗下，即系当然李泽楷系李嘉诚旗下嘅人啦，吓唔系旗下嘅人都屋企人啦，吓咁啊卖个壳俾大陆人，因为今次呢个壳卖咧，即系我觉得系几突破性嘅发展嘅，因为以往大陆公司买香港嘅壳，通常都系一啲好细 market cap 6、7亿嘅 market cap， 公司里边啊尽量冇资产，有资产你甩晒出去先，冇负债。股權集中咁啊！但係今次泛海買和記港六咧，就挖嚟咗呢啲咁嘅所謂嘅殼資源嘅 criteria 嘅，因為第一佢個 size 唔係細嘅，講幾十億嘅大佬嚇，佢拎成30几亿出嚟買。和記港六本身有兩個好大嘅資產，就係、是、上海兩個商業大廈，冇甩出嚟嘅嚇，連皮格渣賣俾泛海嘅嚇，股權係集中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呢單嘢成功咗，呢單係成功咗㗎啦，唔係如果㗎啦。咁大家你揾嗰啲所謂嘅殼股嚟炒咧，哇！你嗰可以涉及嘅範圍就多咯，淨係和記後面都揸住唔少。呢啲咁嘅殼啊，咁所以嗰個形勢係點樣咧？有排你玩啦。咁因為咧，泛海又好難估嘅，深圳呢只泛海，因為佢嗰、那個。老细叫咩名咧？死啦，又唔记得咗姓乜添 ，number 唔记得，公司名唔记得，连个姓都唔记得添。而家死啦，叫咩名咧？唔记得咗姓乜啦，阿乜生啦吓，阿乜总啦，阿乜总咧系好低调嘅。阿乜总系中国著名即富豪啦，佢系咩 Fortune 500嗰啲人嚟嘅，著名人士，但系好低调，兼且佢唔中意同传媒讲嘢嘅。佢旗下泛海有啲咩呢？有內房啦、例牌啦、有金融啦、有投資嘅。咁所以你話佢可以掉落去嘅和記港六裏面呢，你可以想象嘅空間有幾大啦。嘩，你諗乜都得。嘩，會唔會買咗啲之後呢就拍返3、5、7间啲股票行呀、跟住又整返6、70间股票行入去呀、諗得。嘩，會唔會變成一隻地產股呀、專攻深圳呀、亦諗咁樣諗亦都得。嘩，會唔會整隻基金管理公资产管理公司啊，好似信达嗰啲咁样啊，又好可能嘅，咁所以真係呢啲啊 happy 到晕。咁但係个 timing 问题啦，因为你要点搞点成都好，你始终都系要呢个嘅时间嘅。 係。 哦，呢个系 A 股嘅泛海。 咦？做咩？ 呢隻港股129喎。 咦？ 唔係呢隻嚟嘅，唔係呢隻嚟嘅。咁、所以就泛海集團今次衝咗入嚟，買個咁嘅唔係騎呢殼，呢隻靚殼嚟嘅。但係你喺李嘉誠手裏面買出嚟，咁其實成個情況咧就有少少似呢個嘅盈，即係我講嗰個盈大地產。 喂，盈大咩 number 啊？定係咩？ 四三二。 四三二。 嗱，依啲 number 會記得嘅，四三二，因為我日日都望住跌落四蚊， 四二號七今日。 係啦，佢又升咗上唔喐，升咗上都唔知點解。 嗯。 咁傻下傻下咁樣自己升咗上去，一閒爭嘅啫。咁所以就呢單嘢係會引發起都好多遐想喺度啦，咁其實裏面都即係啲富，即係其中一個思路就係富豪持有嘅一啲嘅學資源啦，最出名嘅包括就係呢個嘅死啦，等我撳下先嚇，我撳下咩價先？呢、這個嘅166新時代能源 ，OK， 係啦，呢只啊真係咧滿地屍骸股嚟嘅， 哇！ 好符合呢個嘅，假如佢哋有興趣買嘅話，好符合呢個嘅和記港六個條件嘅。 係 咁啊，因為咧呢只我唔係叫你買166嚇，呢只166上面真係極多屍骸㗎。因為佢係應該係四叔嘅，冇記錯係四叔嘅。咁如果你有聽我嘅 N 一年前呢個節目咧，都講過啦，嗰陣時就 set 啲 trap 出嚟咧，就坤嗰條光頭仔啊嘛，龔如心嗰條光頭仔叫咩啊？死啊！我真系 陳振聰， 陳振聰啊嘛，咁啊其中一隻我估啦，即係總之點知原來一隻蒙能已經係整死，已經整死佢。 哇！大佬， 咁嗰陣時佢 set 咗幾隻呢啲咁嘅嘢咧，我估其中一隻就係166啦。咁啊，所以真係哇！原來你蒙能一隻已經搞得掂你嘅，咁166已經係冇乜需要，咁就跌到而家嘅。咁啊，但係而家據聞就好似有啲搞作嘅，包括佢嗰個嘅。我唔知係 chairman 啦，淨係嗰個其中一個 director 啦，即係裏面揸 fit 嗰個啦，就坐埋另一隻公司嘅，咁我唔講個 number 啦，費事講啦，坐埋另一間公司，咁係咪即係話啲富豪之前啊揸揸埋埋有幾隻殼又爛尾，因為佢哋唔自在嘛，你輸得幾多10億8億冇乜所謂啊。咁呢啲嘢會唔會好似和記港六咁樣甩返晒出嚟呢？嘩，如果係咁樣嘅話，真係爽到暈啦。即係呢啲嘢就同隻盈大地產嘅思路一樣，就唔係話國內嘅人搵隻殼，而係香港啲富豪派個人上去 sell 隻殼俾啲大陸嗰啲超級大集團。嘩，個遊戲就好玩啦。咁你留意一下啦，我唔係叫你買166㗎，我完全唔係叫你買166，我個膽冇咁大。咁所以呢啲思路你可以諗一諗。咁另外咩講呢，就其實上個禮拜想講我唔記得講。就呢個書展，我每年書展都求其執啲書叫做睇下咁樣啦。咁 有啲文化啦。 書展啊，買咗幾本啫，今年真係書展真係冇咩好買啫，真係全部都垃圾中嘅垃圾，垃圾中嘅舊事。買咗本呢個嘅黃晶啊，唔係黃晶，死黃沾 哦， 黃沾人哋寫嘅，唔係黃沾寫噶啦，黃沾死鬼咗啦，冇可能自己寫啊，叫做嗰本叫咩名啊？死啦，黃沾呢條友系咪咁心上下啦？咁呢本書，咁我就用咗一日嘅時間就睇曬啦。你問馮總就知啦，馮總係睇住我睇呢本書，佢仲影埋我相 po 咗喺 Facebook 添。咁我點解會講呢本書呢？因為呢本書幾好睇嘅。佢幾好睇嘅意思就係話咧，呢本書係講黃沾，但係書嘅內容咧就冇乜講黃沾嘅。反為講翻即係嗰個作者就係黃沾嘅好多年嘅朋友。亦都系死党咁样，佢写翻黄沾啲嘢出嚟。 有冇透露边个打佢啊？ 成龙啊嘛， 系咩？ 系。 哦、oh, okay. ， 成龙冇打佢。 嗯。 成龙冇打佢。 唔系有人认话，有人曾经讲过话我搵人打佢噶嘛？ 你唔系最后变成成龙嗱，本书冇讲嘅，我可以话俾你听。最后变成成龙搵人打黄沾咧，系大家好落台嘅。 嗯。 因為黃沾最後冇俾成龍打，但係嗰個情況就仲慘過俾人打嘅，因為係成龍要阿黃沾飲料嘅，飲佢杯威士忌嘅，即係佢整咗杯熱威士忌出嚟，咁黃沾又有飲到嘅，咁所以即係始終都係唔係即係 正如當年周潤發食屎一樣嘅啫。 嗯， 啊，始終都唔好睇，不如話我打你算啦。嗯，啊，咁我又出咗啖氣，你又唔使俾人睇，知道你俾人奚落得咁緊要 ，OK 嘅，應該係個情況係咁樣。嗱，我講翻本書先。佢冇乜講黃沾嗰啲生平嗰啲咁嘅嘢，最主要咧，佢係其實成本咧就是香港歷史嘅書咁樣嘅。包括即係你知黃沾係喺香港嘅時候，隔咗即係經歷咗幾個年代啦。一批人逃難落嚟香港個文革個年代啦，跟住香港經濟起飛啦，跟住香港經濟穩定啦，成為亞洲四小龍啦。其實火經濟嘅成本書都，你哋可以買嚟睇啊。但你唔好以為諗住睇黃沾啊，你當係香港經濟睇咧 OK。咁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話，佢作者係做電視嘅。做電台嗰啲嘅，做廣告嘅，黃沾係做廣告嘅。咁佢講咗一樣嘢，所有全香港網台都應該要留意嘅，就係我好簡單咁講啦，就係話咧，你唔好睇無線，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無線霸權，哇無線點樣點樣點樣，哇你霸住咗兩個兩個大電波其中一個，咁你就霸權啦咁樣。但其實唔係啊。即係當然佢係霸住咗個大氣電波，佢已經係冇得輸啦。但係即係無線咁開台以嚟，即係佢都話做一樣嘢係贏曬嘅，而係所有網台冇尊重過呢樣嘢，亦都冇刻意去做呢樣嘢，就係嗰個 waiting 嘅 statistic。無線由開台嘅時候，真係開台嘅，講緊係邵逸夫一九六幾年個年代嚇，無線係一九六七年開台嘅，有冇記錯？開台嘅時候咧，已經係用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同埋資源同埋錢咧，係做 statistic 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嗰個收視啊？點解咧？你冇收視啲 data， 你根本就攞唔到廣告。你有收視嘅 data， 你先至可以 sell 到廣告。你話我好多人睇。咩叫做好多人睇？你话我好多人听，咩叫好多人听呢？广告客户一定系睇数字嘅。我有好多人睇，有300万人睇，300万人里边有290万人咧，都系啲高消费族群嚟嘅。吓，咁无线就系、是、到而家佢都系用好多钱，用好多力咧，系做每分钟啊，每个节目嗰啲 statistic 嘅。呢啲网台真系要学嘅，因为你要网台要 survive， 你要靠广告嘅话咧，你一定要俾到一个嘅。收聽率或者係嗰個demographic 嗰個 distribution 俾人睇啊，咁我唔係想講網台嘅，我係想講無線嘅啫，借用佢啊。咁而家我覺得即係好多人其實都覺得無線仲係一隻公用股啊，50几蚊嘅一隻公用股啊 ，OK 啦，香港經濟得佢就得，香港經濟唔得佢廣告少咗佢就唔得啦。咁但係其實你自己諗深一層，其實無線而家係咪做到一個咁 stable 嘅公用股嘅？嘅角色咧， 唔係，我同你唔 點樣唔係法咧？ 淨係純粹咁講啦。 嗯。 都係聽翻嚟嘅啫。世界盃投翻嚟係我唔記得2亿定3亿啦。OK。係。咁但係其實咧，淨係個世界盃係2亿至3亿呢條數啫。係。實質嗰條數埋單可能要成5亿几嘅。 是 个原因系仲叫搭咗好多猪头骨喺度，呢个系冇人知嘅。咁之前其实已经出咗啦，例如跳水啊嗰啲成啦，咁嗰啲系 call 唔到广告嘅， 系啦， 即系你有 俾钱嘅， 但系你又要俾钱出去嘅。咁呢样嘢其实就已经讲紧嘅就话今即系嚟紧年可能有少少要自衣缩食啦，成个无线就系咁样。咁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其实无线而家面对紧一个几大问题，我近期先知嘅，因为过去早大约6、7年前咧，大约佢哋存货率咧系可以去到6至9个月嘅，即系话停晒所有厂系可以即系唔开任何。 而家都得系嘛？ 其实唔得，去到系点咧？去到得翻大约4个礼拜到。所以《西游记》点解你哋俾人闹都好，佢都叫夹硬出嚟嘅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西游记》真系仓底货，夹硬攞出嚟嘅，夹硬攞出嚟填嘅。咁点解会系咁嘅咁样嘅情况呢？因为成个后边嘅 production 制作实在嘥咗太多嘅时间去做后期。后期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好多嘅 high 钉嘅。嘅拍攝上面、再加埋個 high end 嘅技術嘅話咧，要做後期嘅時間係 double 咗，即系 triple 時間去計嘅。 唔請多啲人， 咁佢純來慳條數啊嘛，喺個人工上。 點解慳條數咧？ 嚇、啊？ 点样悭条数咧？ 唔系呢个从来都系无线咁样噶。 唔系，即系面大把人发明星梦，大把人想入电视、入电台里边做。香港一年培育演艺啊，咩全理系啊，好多人走出嚟俾佢贱价去请噶。 系，但系你要咁样讲、啊。去到個戰價一個地步嘅係不合理嘅對待嘛，即係你而家入到 不合理你都做㗎啦，你睇到明星喎，但係林峰周圍行喎喺你面前， 做啊，有啲靚仔而家唔做啦。 阿馬賽喺你側邊行嚟行去喎， 唔係唔同六七年前啊，即係你而家仲係可能一個 PA 入到去9500到一皮嘢嘅時候，真係冇人做啦，因為大家計落去，我去production製作公司我都可能冇你咁辛苦， 加啲咯，萬一萬二得唔得？ 個問題冇 萬二萬三， 咁就係嗰班人唔會加嘛。呢、這個就係個問題。 點解唔加啫？賺咁多錢， 我唔知啦。咁你問下嗰啲人點解唔加咯？ 好簡單嘅啫。你呢啲咧，你呢啲咧就係呢啲咧，即係睇住個 course 咧就做。你諗下無線個盈利能力咯。 係啊，另外一方面 嚇、啊，你賺得到嘅加俾你，豪俾你冇問題嘅嚇。個、問題就係你嗰個電視台嗰個 waiting 係跌得好犀利。無線 呢、這個亦都係啦。 嗱，以往要搞嗰啲咩？咩商场睇结局啊嗰啲咧，你都有三十几点收视，你而家得廿几点啫。 系啊， 廿几点嘅咋吓，碌下碌下得翻廿点。你但对无线就冇问题嘅、 嗯。 对于无线嚟讲咧，佢唔会有话好大呢个嘅风险啊。Wireless 咁，点解咧？你亚视都仲系得个一点。 哦，有少唔係嘅，有少少大嘅，因為點解咧？嚟緊今年11月個 sales percent 咧，佢哋都好難 percent。個原因係咩？就係話佢哋已經用個市場佔有率去 cover 翻佢哋個打出嚟嘅收視， 因為你市場佔有率一定係贏曬噶嘛， 贏曬啊嘛。過去好多劇集平均都35點以上嘛。咁但係 你收視對於廣告客户嚟講，你唔會嘅 廿幾， 佢唔會用嗰個收視比例，唔係為咗個收視嗰個市場佔有率嚟講嘅，因為廣告客户不是當白痴的，即是你要做 100% 收視用乜嘢啫？ 嗯， 亞視都可以好多時間做 100% 收視的，全香港睇曬，全香港睇緊電視嘅人全部都睇亞視都得嘅。 嗯， 佢凌晨唔知幾點啦，收台啦，4點鐘無線收一台係雪花嘅時候，亞視播咁啲嘢，唔知乜春嘢嘅， 好似 亞視都有人睇噶， 冇收台啦，好似已經， 即係咁講啊，即係都係咁，所以嗰個 bucket share 係冇意思，一定係講點數。你而家無線。我其實好留意無線每個禮拜個收視公佈嘅，三十幾點以前即係唔係日日都有，唔係經常有，但一年裏面咧，佢總有差唔多有三成嘅節目咧去到三十幾點嘅， 係啊， 臨尾結局嗰禮拜，咁但係呢支歌仔喺今年係冇得唱啦， 嗯， 即係話其實係一個 behaviour 嘅改變， 嗯， 唔係無線本身嘅問題， 嗯。 即當然個問題就係無線本身嘅問題啦，但係呢一刻嚟講個解釋唔係無線本身嘅問題啦，已經，因為無線已經係冇辦法挽救呢個問題，係啲人唔睇無線啊。 嗯， 呢樣嘢係冇辦法挽救到噶啦。 係啊， 唔睇咗就係唔睇噶啦。證明以前點解你個個都要走去睇無線嘅？你冇辦法解釋有咩好睇啫？冇乜好睇。而家調翻轉頭，點解你成日都唔睇無線嘅咧？咁好睇都唔睇，就唔睇就係唔睇，睇就係睇噶啦。咁所以無線嗰個收視個 waiting 咧一路咁樣跌咧，佢個盈利能力同埋佢嗰個廣告能力咧係削弱咗好多啊！咁所以佢自己都見到係咁嘅情況之下，好啦，你要行 high end， 你要用多好多人手去做後期製作，佢都知噶。 嗯， 佢唔請人，因為知道佢個盈利會倒退啊嘛。 嗯， 佢咪唔請人咯。 嗯， 咪就係咁樣咯。所以一個問題就開始，我覺得無線個問題已經開始出現咗噶啦。 嗯， 嚇、啊，咁所以好多人話喂無線。跟經濟嘛，息率高，所以無線如果係作為一隻公用股嚟講咧，佢符合咗一種條件嘅，就佢死都要楞住五厘息嘅，佢無論死都死五厘息俾你，因為你冇五厘息嘅話咧，無線基本上冇任何亮點噶啦。 嗯， 即係當然你話佢哇又爆一啲嘅好，即係一連串嘅好高收視嘅節目出嚟就另作別論啦，但我完全見唔到呢一點咯。 嗯。 你嗰啲劇集都仲係咁樣嘅話，你點搞啊，大佬？ 老化 咁啊！所以其實即係由黃沾嗰本書引發出廣告客户去點樣睇嗰個所謂嘅 waiting， 從而因為好 interesting 啊！的你搞網台，你真係應該要睇一睇嘅。即係佢哋黃沾嗰陣時由做一間嘅美國嘅廣告公司，好排斥華人，好嗰、那個廣告嘅製作完全係跟英國同埋美國。即係基本上香港裏面咧係冇廣告製作嘅，總之美國嗰個廣告係咁樣咧，你就照譯翻做香港就得㗎啦。 嗯， 由黃沾同埋佢嗰個年代嗰班人打咗條血路出嚟，變成一個香港人嘅廣告界，真係佢哋打出嚟嘅。即係嗰本書其實講得比重多嘅就係呢度嘅，係點樣喺嗰個時代嘅變遷、嗰個嘅社會風氣同埋文化嘅改變，砰一聲走咗黃沾呢個人出嚟。我好鍾意黃沾嘅，我好佩服黃沾呢個人。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呢啲 slogan 全部係佢作出嚟嘅，呢啲好香港嘅。其實就正正就係而家嗰個網台嗰個嘅營運模式，你個時代係變遷緊，網台係要搵一條血路出嚟。點解黃沾佢老婆林燕玲，林燕妮唔係林燕玲啊，林燕玲係小飛俠，唔係林燕妮嗰啲可以打出一個全亞洲都嗰陣時仲未見到嘅本土廣告行業出嚟呢？呢啲就係佢哋當時嘅魅力同埋佢哋嗰個嘅才藝。網台界有冇呢啲咁嘅有才藝有魅力嘅人呢？應該係會有嘅。但係冇人去做諗到一樣嘢，即係其實我記得從邊個講呢，同一個搞網台嘅人講啦，知唔知我唔講邊個出嚟啦。喺網台界裏面，或者喺以前幾十年前嘅廣告界裏面，大家都係揼緊一個嘅 business model， 係咪？你阿迪你同 Kevin 日日都有諗個 business model。以前黃沾嘅年代亦都係揼個 business model， 由一個間嘅好英美模式嘅廣告公司變成一間香港本土嘅廣告公司。你個 business model 要改變，你要將啲鬼佬踢出去。香港人點樣去到做一個嘅廣告嘅接入呢？完全取替到呢啲嘅外國嘅廣告呢？呢個一個嘅 business model 嘅改變。好啦，但香港廣告嘅成功就係佢由 business model 可以好快嘅時間變成另一種 model， 係乜嘢 model 呢？而喺網台裏面係未有人諗過呢個 model 係可能會出現嘅。 嗯， 就係由 business model 變成一個 earnings model。 你哋講嘅 business model 就係話我搵人推咪啦，我啲節目一個禮拜要幾多個啦，我有幾多足球節目啦，有幾多財經節目啦，有幾多時事節目啦，啊每樣兩個啱啦我個 studio 點溫啦，呢個係 business model 嚟嘅。我哋諗我哋會唔會俾啲嘉賓一啲居馬費啦，呢啲全部 business model。 但係冇人會諗過其實呢個 business model 應該係再 details 啲變成一個 earnings model。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 即係黃沾同林燕妮個年代，你都係咁講。嗱，我哋個 mission 就係話咧，由呢個嘅傳統嘅英美廣告公司 transit 成為一個香港嘅廣告公司。我哋要 form 一個 business model 出嚟，我打贏呢條線咧，我就得噶啦。到最後佢哋都可以打贏，但佢哋賺唔到錢。如果佢哋冇一個 earnings model 嘅話，而家個網台就係需要一個 earnings model。而家你哋嘅情況係一模一樣，我哋要打低呢個嘅阿 Kevin 咁講，成日都講我哋要打低無線，我哋打低傳統傳媒乜乜乜乜，我哋要網台升價咁樣，巴拉幾啊幾啊九萬幾樣嘢。但你哋 carry out 唔到一個 earnings model 出嚟，打條毛咩？係咪？你贏到無線，哇！我個節目咧多人睇過無線。十点半咩末女大转身大翻身咁样。我系个做咗节目呢有几十万人听啊 ,Greg 先多人个末女大翻身。咁点啊，无线同佢讲咁点啊，我嗰个节目收个广告500万。啊、你嗰个多人听过睇过我嗰个收几多广告呢 ?50 蚊都冇。咁你咪收个皮囉。咁、啊、所以其实网台真係需要睇一睇嗰本书嘅。就点样轉成一個 earnings model， 變成一個 industry 啊！ 嗯， 啊，如果唔係嘅話，大家都喺度講緊個 studio 咧，廠一廠係點樣，二廠係點樣啊？我哋揾個嘉賓啊，嗰個網台又揾咗嗰個人，我哋下次又揾嗰個人，變成一個 business model 咧，都冇意思嘅、嗯。我哋一定要變成一個 earnings model。 嗯， 唔變成 earnings model 嘅話咧，對大家冇好處。因為點解咧？唔變成 earnings model 接咗佢，你聽緊嘅。第時唔好話冇得聽，好可惜啦！你哋要睇翻無線，睇翻亞視咯。即其實每一個行業都要轉， 中國亦都係要咁樣轉。中國喺度揾緊個改革，就係一個 business model。 嗯、 我哋要改革，我哋要點樣點樣點樣啊！以前嘅 efficiency 唔好，我哋要改革，我哋要 form 過一個新嘅全新模式，有富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嘅 business model 出嚟。OK， 你俾你整到出嚟，你都 carry 唔到一個 earnings model 出嚟，都係冇用嘅。 嗯。 系嘛？改革系冇意义嘅，你唔能够变成一，唔能够变成一个 earnings 嘅话咧，呢个改革系毫无意义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吓、 嗯、 咁、啊、所以喺好微观嘅网台，喺相对宏观嘅六十七十年代嘅广告业，到而家最宏观嘅中国改革，其实亦都系讲紧一个 earnings model 嘅问题，一个 transition 嘅问题， 嗯 啊、但系冇办法，你网台咁少人或者咁咁小众嘅游戏，而家温咗。你谂下，由迷由人网到而家，大家都系揾咗 business model 出嚟，间唔中你有个 earnings model 走出嚟，但系一两 Q 又俾人打残咗，吓、 嗯 啊、跟住又翻翻 business model， 因为你 earnings model 嘅失败，你往往就会依赖咗个 business model， 即系你会抵赖啊、嗯，因为我个 business model 唔得，所以个 earnings model 唔得啦，吓、啊、咁但系唔一定系咁样嘅，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嘅例子，你冇一个 business model， 你一开始跳去一个 earnings model， 你系可以成功嘅，由个 earnings model 去 derive 个 business model， 好多行业都系咁样，但系而家网台就系 business model 变成 earnings model， 点解黄沾会自己跳出嚟做制作呢？自己做廣告公司，第一，因為嗰陣時佢喺一啲嘅外國廣告公司裏面咧，佢發揮唔到，佢係一個才子，佢係一個廣東話嘅才子，你下下都要我翻譯英文嘅廣告嚟香港，冇意思，所以佢走出嚟，但係佢一跳同林燕玲嚟出嚟搞嗰陣時候咧，已經賺到錢，因為佢係為咗賺錢嗰陣時候， 嗯， 佢係將 earnings model 變成咗 business model 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 嗯， 咁所以香港廣告行業先至有而家咁百花爭鳴。钟楚红嘅老公都系咁样出嚟啫嘛，钟楚红个死鬼老公叫咩名啊？唔记得个名啦，都系嗰个年代走出嚟噶，个个都可以喺个广告界里面盆满钵满。调翻转头，如果嗰阵时大家都系谂个 business model， 我哋要点打低啲鬼佬？哦，打完之后咧，我哋就打飞机咁样。到而家都仲系可能系香港嘅广告亦都仲系一潭死水，大家喺度斗磨烂只嘅啫。而家个网台个情况就系喺度斗磨烂只啦，睇下你几你死先过我咧，我就算系赢咗噶啦，冇、 嗯、 用噶。Transit 去一个 earnings model 嗰度，就算你个 earnings model 个 transition 到最后你个 business model 冧咗 ，who cares？、 嗯、 你个 earnings model 如果你成功咗，你个 business model 一定成功。 嗯、 我哋喺资本主义社会，我哋唔系即个社会主义、 嗯， 社会主义你一定要行个 business model， 因为你有好多国家包袱喺度。 嗯 完啦，今集 好啊， 下个礼拜见。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